的福音，保证今有金州夫人敬香礼，比红榜破水高床，高地当进驸马陈世美，使他抛妻弃子，杀妻灭子的之作，今有陈世美到案，他不问敌对臣父，今是本府人定要生他一个水落石沉，包公守得道命，梁王随听的书，包公的人喊杨子是师生让他一道七成师妹还是个佛护章，所以实实在在要紧，什么个开销？保证国家品貌，生来极易清高，体上冬日激烈，方是欧有教授，既美分八十，双目性光耀，可以放日黑。那块就高欧旅长子兄弟飘飘对大二三三真欧魔一日相调身处的忙在身龙兔遭以及四遭忙宝坐灯照凶牛大外腰勾手天力风四中绝的天使卖名标，包公的人脾气大不人过病，但是白公是公正立民，铁力扶持驸马交人，并没忘情不听，公是公的。跟现在包拯收到公案中， 有。 杨伯法真那是妹压上堂啊， 是他人准去杨伯法真是妹压上堂嘞，走谁给我你够嘞，吕布谋臣是被阿德尔给打到米老下。喂，大人，不把陈世美到。 包公一把陈世美来，一口陈世美忙正我睡跟你立好，来打故事的规矩，丧事与牛高的位置。口陈世美倒是身体力定。这个陈世美得知当浪，你牛就对浪向说嘛，中午进火生浪向啊，滚龙宝气概，到么到开封府当浪，你眼光里口出来那么中夫人呐、啊，身体大振，带住个包袱，要是动都不动，口都不开，口都弄弄难。老师你都进家过班了，三万的一斤鹅嘛，包拯啊包拯要那杀死应高了百万嘛，两个帮帮个，所以你老可要的。包公是用口里杀他个绝家，真是美。 包贺子。 两你身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抛弃妻子之罪，而今 在燕飞，那身败的反面那是高阿婆在。当真呐、啊？想想想，看风中，不是你我便利之事，你我善恶的间谍，灭迹凶顽，就是本宫有罪。你想想看风风，你难何问不得？呀呀呸！此乃看风府的公堂，有王法的所在，今有远高殿相连，当堂告明人。 有， 将远高殿相连带上来。 啊，是。 风大人君，远高殿相连。丞相来了。 嗯，是。 大人身坐大堂，现在明礼上堂啊。 是累了。那又是生日嘿。给他大米拉响，嘚儿不上的下回，青天大日得上，内部人定向里看， 定向里，今有陈世美一进到岸。你有冤情当你送来。 听懂您了老师，沈师妹已经大悟，对下你落个嘴，稍微不足一个的一苦嘛。估计沈师妹离了那大米了来。可怜的种鸭子，甚至叫娃子的，你想哪边横着，恨不得奔那去把你拼命了。我把你剧情的夫妻，你活得么不难干嘛谁的？愿你俩三个至于死的，不然我两个为后死时，然后样样在家吃门。你是要老虎不吃的，没你，你到自家听大女子弄这样耍，你人家是人哦，两条街道么心里想，一是难过，一是气，一是恨，我睁着眼睛吓他，告诉你是哪个路人，现在听见动静拐转，遇上有望的尽管告，我不要告，我哪不告你。大人，内部人与幕府冤 枉，相爷休得流泪，有冤当面申诉，你放大了胆呀， 大人用兵。 正是你。是此恩爱，怎会落到这本光景？ 大人呐、 哥问他死人的谁不大风。 听我心下里的番说，虽然长子郎已经有，但是今朝当大明白杨的忠心是一笔。晚上正式买了你的大大明，让你当面也听听。所以等到门我心下里的这个番哭是我了。在真实买上面空口隐隐热那啥是人啦，总要动一动。我当年想想那样吃足了吃饭来听听口啊，抛弃糟糠，你要娘在抚养，你打子女人要杀那个人的人的气味啦，一点点不啦，望空读书人啊，高文天资能生长牛的呢，林香里 嗯是的， 本父应与你张喜臣冤，你孙公一旁 嗯是 真是美相恋之言二阔天呐的啊，俺听见，真是看个人光，心里好。再听见，阿伟大不听，你定定要你后头里头事情，啥个后头？侬怕何其去杀他一朵孟子？我个张子平到姑息外分龙庭上。但这个后期哪是一个，那你来晓得哦，后期是搞死了啥的，为啥你识字之后后期都是放他之力，你不能走来佛名小草死人都记了三股的，真是没想想我该死托您托到王伯伯，我们以为这个家下后继是我的心腹，笃笃定定杀定下里问他，嘿啊想知道吃啥个种事体，再想想今朝张事体还要哭啊，带进下里哭哭，你到宫里来当我帮的，你当我刚的啥古人啊，我当你的夫妻半夜夫妻啊，恩深义重，你哭了一声儿女迷了，那你当来的夫妻真是没想想你为夫妻了，那个女人子啊心脏多得哪里一点，你为于我这个女人，于我这个女人已经叫他开封府来告我，又让你要我死吗啊，为受夫妻之情的，我要扣了儿女命了，这一张来搞得了吧？这家一口听说在日可以王峰的养着两夫不受到再多夫人，那是你死高了去吃不说出来，心里想得好，现在包拯让门里上你安听见，我你都也不是聋吧，那我怎么听见，听见了听见了，当你母告当心着本宫仗义失言，乡里死狗疯母他冒人温情，本宫又要结发妻子，怎能再到那日宫上为父吗，我请问你，你开封府普渡安宁 卷变得红来。那开封府判斗恶人凭啥么？包公晓得，陈世美长子没交往，到位里挖在有地。嘿，你不能说你到位里一点点不有后事了，但是你挖在本府应判断安人，又变神正的佛真。王熙臻既然立军，普渡安定，又变神正佛正。我请问你，乡里马镇官亲是否与他结发风情？你变佛来，你凭啥么？你一句闲话说你是我家的，你凭啥？好，定乡里，我去张在。与你当面这对，难道不是真句？你问他，你问问你可，既有他与我结发风情，你问他可以三昧六真到达佛真？你问问你可，还有没人得当面了呢？掏空就你的那只闲话，真是个狗闲话！啊，红光金追的东京鼻梁一千多里路，一老哥一根枪千里寻男人来，那寻男人来晓得要打官司，打死美女到来了。那句闲话还是蛮门说的，啊，你上牛说的这个中闲话。金追当时的两千里之隔。就是有了美人也不能到当作证，这个愚昧你那不能到当作证。好啊好啊，有了美人不能到当作证，我与真人是人真能服的，不证据你叫我哪可以服？老公提起证据来好。陈世美，莫道你定要有了证据才能服罪？张王，好，本府应普渡安定提证的事，但一去一干不能去。你要证据嘛？这个证据再难不能难，你拿不得。啊！保军大令出了莽镇党的火力，你看那啪多钱？好啊！哎呀，陈世美中当你耍耍了不耍耍？我问你耍个样么子？当子什么？当子多了张龙门斗厅，你不知啥么？现在一口。呵呵，封信啊，哪能对我去请得去？等到封信我起来，我心底抽出来一口不可比吧。等到露出来一口，那真是没把面孔真是走死。啥人？真是没口几个两个死死高个死中人的，一口个逼近人的。啊，讲讲虚夸的，个风声是弄笑的。啊，哎呀，面孔真是亮，真是没一口的得水，金风上那个带头了，带头了。乡里爱妻丈夫，我要虚夸的爱妻丈夫，爱了耍个老头子。美都是苦上这个封信，个心会的别，你的心跳，不是呢，今晚会的发火，根本是真杀我真兵人。 封信让我终止今日的消费。我想安慰上屋里我总在让你都开心开心。一种今日是要第十块万分第十，我就下个封信。但是我下个个封信分发出去，我个封信下好之后，我原来就想到的，我想索性让我第十下来一种上牛了。再高一点，我已经种植上牛子，我以为要靠我。我个封信拿去撕了，里下一层里个棉袄个袋袋里。这么奇怪，我个封信能分发出来？啊，此事真为落在箱里去。这封信哪会得落在冰箱里去？今朝拿到刚刚来不及了，今朝拿到大米郎来不及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真是没一想不想，怀疑我个鸡迷奥了，我哪里会有衣裳我嘞？我原来搭张三样商量，张三样小子农民不能做过几套新衣裳，因为我这个辰光自家过上无事，来个派人身上行李才别听我抓得顶别脚。那么我小子农民走上里向我去，我在哪里头让我去，我在叫老板，我他做了个点旧衣裳，我是做不了店里的老板张三样，抓得我往里付出来。那么我拿出个破棉花毯，统统来作笔。我说你马特子吧，马下来的农民们谁收财吧？农民，大概张三样叫分马的。俺爱的新乡里新老人新到东京来么住了个在地里，从刚起个张事体，张三样拿我的破衣裳在去，不然要死个的，要死个嘞！俺爱的不离个破棉花袋袋里下去，摸到人家封农民心。我搿副辰光去乡里做啥做事嘛？还是今朝当事体该搞，今朝把了当米了。我有两个公司，一句人得听，有两个公司。我搿封信一拿拿到当米了，老实说，毕竟人得清清爽爽。证据落他人，我预料这封信写真得分明，真心当日昨日小女人，今家来无神，将是啊你不送我一生不落的美丽。就你得帮助啊帮助，那封信拿了让不能扣扣了，我就抢不上个扣，现在信拿了我睡那那么努力操的四怀必须真凭实据，我弄他抽一个头头能自然吃的那方铺开我肚皮，哎真夸娘当心机白一道倒是抖一抖像掏肚子还一个猛针之力越疼 哈，下一口家有这个了，也自夸的你会被证据那两百把你就觉得哎呀大人神思没他大大会被病症，这里是好事哈， 杨丽休得担忧顺过了， 是 哼真是美，你好啊大胆，朕看宋公堂死会证据为当了的老实对讲，本夫人早已了到官台，喏你得听的是信来人证。 刚丰收，该当人子过来挖出来了。现在该当人子的了，呸，吐出来，你烂看， 你看， 个丰收真在时候，真是为天地是民风，天必生外难，把一口里挪出来，还刚没刚的丰收。德民自走都是要汤都是干的，汤都熬的为汤里香为娘好意哎，喝了一牙一不落，并还用白开始来够够了，你那干了火龙的是科技风，真的是可不德民先去拖地的是拖地做枪不用了，腰就挖出来嘛，痛开哎呀把气弄得狼狈，好好吧，你把这信拿来一问他，对，哼，这奉天地圣心，要拿让真品，当今天的自然观看，这奉心嘛要不往地去。嗯，真是没想我要死垮了，那我龙啊分龙天少，哪个道理？那么难道说陈世美这封信刚刚封差他封信你不扣扣扣位啊，可能自告不得点，可能自告不得点，现在也有封信给来自于家高公相得的是要等这陈世美的必定是要吓得一死一死，哎爹娘呀，个当初你死一口了口得出的也死一口，现在陈世美还有时间了死一口，那啥人回来打米浪，是要聊到打米浪当官司，你心里嘛慌，也是嘛急，但是心里一慌一急了，眼睛白花，看了啦，这个人想，嘴里要紧吵，现在倒是他从真的心来了，哪么晓得？真是没注意的，这风水一落落到一心，我讲，别个这一想，不样才是搞的。今朝一不走还不许带到我龙他的要有红跟踪杀浪气，就这样。我今朝出事体在那边想的是，那么难何其分散，也罢。今朝一不走二不许搬到我了，他的要有贼把周琦一口口的人家里大夫搞举例哎，不如那么扯腾那大明大明了吗，说心判个的要打处处住来努力平章里这上次你拉子得的是死他公婆平章里再公死他爸爸给你杀个大夫子，我被当江湖摸来弄哪，但你定注定不到是你来做一个狼子，这个用着他出租了人把他两脚在一起向你身上敌人去吧， 哪里外头比着矿，再头比着矿哪来得及，原来相信吃他一天，你哪来得来得真的大贼， 我就一口大一刀问题吧，医生这个一照两手起来两位智力把个头又学出来，那么你一人一口分刷刷口你百万分百起来，来这一夸用尽寸当几个人长出出来贴第一照，别在那第一照了方便人分旁呗，你以来第一照王照的吧，不用再用寸当不许动再急，真是没法教这说出来包公一向人真作狼，台风府公大伟用各种事都为当了的人，地下安天王啊命啊上，相对亲王身体怒沉马上一身奔风大群奔向欧沙王，台下身上关龙老板抽过了我顶上风暴身上的包牛大顺利气的大小 等到保安系统头上发出一个头，真是没了，这个辰光说不动气，两面两个他操了人话非洲人，本来你身体倒霉又不带来包裹，你来你来叫你你等重新他非洲人身体给你逼了军人扣了，你还够懂家不够家，本来有个父母哎，你在头上不说说身上不说说了，哪能有上面那百姓不是一样吗？包公对子真是美，真是美，今天大怒本夫人大大行此风礼，你身犯十行大罪，哎，听本夫人先夺你的罪状。真是没听什么呢？哎呀，真是没一点好，喝了少了，听包公说，遇到上当，有一上当，上当有上当的，真是没救你的，终于张不来张死了。你上大队当中余长部的黑长了，我随后背了那头带听包公真是美， 西趁早回来得及。那最好呢，真正忙开一面来想，何头一句不句，啥水该不来搭档？娘们好过大过大，不要打我，打不得呢。何头一句上，恩不仁，情下面，刚到边，你何为？ 十大财神，而且在封黑章，心里想明白，只有个桩事体，现在叫我心要回头趁早。 爹爸， 真是每一周年对我贡献，没办法。抗拒我，再不认吃苦的。我现在苦苦的上面辛苦的嘞，我不知道打不开，有事就不来前后，告诉呀，那没几个，骨头那没几个，我不哪里敢打，我现在不了很面孔难受啊！对，非要夺命吃苦，刚住相我，年是相的年，啊，真的人心里想年。娘照样娘子呢，娘子我好特生的，我好这个啊，你只要我明白，娘子我最子呢，最子在人家里口口你都两三个了，我哪来不教别人东西，我自搞东西，我牛好啥肯懂啊，照边对牛郎水，哪么打你黑面孔的长一道水，我还记得了皇帝了，我现在哭哎，一个见不着。包大人，待登功升礼，臣下了。是李白的原告，没有告。哎呀，下礼。呀 爹狗米了，我是苦了夫妻情了，我是苦了两个爹狗米了。我这样来，我你娘这个拧我来，一切事情算了。可那年事情要拉拉子了，我一边这样筋骨豆腐，我一边到开封这样干来一场，是你非得我这样干。你非得不拧你娘这个，我你各出宫门，而且还要怕后继再大再孤道，要你娘这个事。嗯，不回去见我，我人家里来在四月的。哼，真正的哪有夫妻之情的，真正的有闺女之情的。 我当然总是不你负责，我啥事也不你的当。何以前在今天的人当下，你为要告人告你了？按照丁香，你为要来相信那个说我了？我再要听那个说，我再来上那个当，那么我不得罪你，准备要送他来水里箱子。我不来念书来了。哎嘿，顺势呗啊，顺势呗。我把你这个男人狗碎的侄子，哪一个不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在人在骨当中羞死了。是的，给他们兄弟好了，在这里，大人，大人啊！ 有我的啊！ 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张建廷、张维珍弹唱的《秦香莲一折》。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再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回十八》。 今回成连理， thank you.

帮大运呀亮。 要多保重，这是银台的亲事。再过两天银台要出家了，儿啊你要保重，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言败他啊。民族民归黄泉里